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九十集，老赵往事。 我想去做慈善。当初啊，我是想送瓦房上学读书来的。 你有钱吗？ 没有啊。 哦。 严福瑞顺口就答，就跟做慈善这事儿只用走心不用走人民币似的。司藤哦了一声，沉默良久之后点评了一句， 那你还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 第二次严福瑞问他， 司藤小姐，我师父秋山当年真的很厉害吗？ 你不要介意啊，我记事的时候啊，他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又病得很厉害，有时候啊饭都没得吃，要靠我出去讨。哎呀，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师父啊挺可怜的。 可怜？秋山居然也有过堪称可怜的光景吗？司藤想象不出那种场景，他只知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现在的道门跟当年的道门简直像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于司藤而言，当年的道门像是噩梦，逼得自己战战兢兢躲躲藏藏，现在的道门呢，时间改变了一切。77年，对人来说红颜白发斗转星移，对妖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。谁能想到现在是这种情形呢？如果当年就能预知，司藤绝对不会跟秋山闹翻，他会蓄意蛰伏，熬到这群死敌都化成了白骨，熬过这77年再出山。当然，如果的事情多想无益，老天待他司藤毕竟不薄，死而复生这种事不是每个妖怪都有机会的。希望囊谦可以解开他心里的谜团。想到囊谦，司藤忍不住眉头皱起。 也不知道秦凤现在怎么样了。 周万东对贾桂枝极其恼火，却又无计可施。无怪乎老话说，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。贾桂枝这个女人看上去木头讷脑的，居然还摆了他一道。 去囊谦？我说你怎么想的？你从前可从来没提过要去什么囊谦呀。 贾桂枝甚至背着周万东安排好了一切，一辆打着慈善捐赠旗号的小货车，车身上用油漆刷了什么爱心基金会的标志，反正国内的基金会慈善组织多如牛毛，似是而非的仿冒也不会真的有人去计较。除了秦放，装着赵江龙尸体的冰柜也被搬进小货车的最里面，那外头塞满了所谓的捐赠物资。贾桂枝对周万东说， 好在现在天气还冷，冰柜里不少冰块，还能撑个一两天，我们抓紧赶路没什么关系。 赶路？这将是一趟多么诡异的旅程啊。身边坐着一个杀不死的沉默寡言的女人，而车厢里是一具冻在冰柜里的尸体，还有一个绑架来的活人。事情在向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，有好几次周万东的直觉都在提醒着他就此收手，但是功败垂成，实在舍不得那颗九眼天珠。是的，九眼天珠。贾桂枝似乎也看出了他的迟疑，又拿那颗九眼天珠说事了。 走吧，这事儿做完之后珠子也就归你了，不走的话你永远拿不到珠子的。 是的，不走的话永远拿不到珠子，毕竟周万东是杀不死贾桂枝的。周万东好不甘心，又不想言听计从，恨恨说了句， 谁都知道九眼天珠很值钱，赵江龙当时费尽心思想吞这颗珠子，你是他老婆，我怎么知道你对这颗珠子有没有想法？如果你心怀鬼胎， 老子可不想忙到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钱钱钱，就知道钱。 贾桂枝轻蔑地看了一眼周万东， 上车吧，路上我给你讲讲我为什么不稀罕这颗珠子。 出发之前，周万东谨慎地剃掉了那一脸很有辨识度的络腮胡子，又再次检查了后车厢的情况。开动车子的时候，跟贾桂枝说了句， 这秦芳还挺认命啊，不吵不闹的。 贾桂枝没理他，或许是因为街头正好停着一辆警车，或许是因为没通过收费站之前心里一直紧张，直到出城之后他才接了周万东的话茬。 你不是用胶带封了他的嘴吗？他还怎么吵闹？ 女人就是蠢笨，他说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吵闹。周万东的意思是秦放一直很沉默，根本就没有挣扎的尝试。 哎，算了， 跟贾桂枝也解释不清楚。周万东哼着小曲儿上了高速，忽然又想到什么好笑的。 哎，那个秦放，你不说是安曼的未婚夫吗？可怜呀，也是个被戴绿帽子的。安曼这女人不简单呀。 贾桂枝有些意外。 不是说安曼拼死都要为她男人报仇吗？怎么也给秦放戴过绿帽子？ 贾桂枝话中的辛辣讽刺之意展露无遗。 哼，果然贱人就是贱人。 横竖已经上路，周万东也就不跟他计较囊签这回事儿了。一个人开长途车容易犯困，周万东也乐得边上有个人时时说话。 不怕告诉你，在囊签的时候我以为是安曼解了祸给过他苦头吃，那时候跟他待在一块儿的是另一个男人。不过就是命苦啊，连人带车被我们踹下悬崖摔死了。 说到最后，周万东双肩一耸，做了个很无所谓的摊手动作，好像正在谈论的事情是有多么的好笑一样。 哎，你不知道阿曼那时候哭得有多惨哟，哎呦，我都不忍心听。说实话，老子一直以为摔死的那个就是秦放，后来你跟我说找秦放，还找着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靠，合着车里那男人不是秦放，是个小三儿啊，操！哎，这娘们儿一边跟赵江龙搅和不清，一边要跟秦放结婚，一边还跟别的男人生死离别的，简直人才呀！哎，我说，贾大姐，你当年也受了他不少气吧？啊？ 说完了，他斜眼看贾桂枝，寻思着这话应该戳中他伤口了。女人嘛，哪个听到小三不动气的？奇怪了，贾桂枝脸色挺平静的，语气也平淡。 早些年结婚的时候，我和老赵感情不错，后来生意做大了，手里有钱了，他就开始花了。最初听到他在外头有女人，我也气，也寻思着上门去闹。后来发现他的女人不止一个，最多的时候有三个。这我哪闹得过来啊，不是给自己找别扭吗？我就再也不管了。那些女人有哪个对他真情实意的？还不就是贪他的钱？早晚他会明白的。这一天果然就来了。几年前吧，他生意出了纰漏，被警察查，一夜之间就倒了。外头债主叫嚣要砍死他，他那帮小三小四的连口饭都没给他送，脚底抹油，走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。我告诉你不夸张，有几个连锅碗瓢盆都给卷走了，缺不缺德？那时候谁救的他？ 火。我老家是囊谦，我几乎是变卖家产，地、房子、牛、羊，几代人积攒起来的全给他还债。我太爷死前留过话，贾家不能离了祖地，怎么着都要留栋房子，留个姓，说是会有人来找。为这话，地震那年房子塌了，好多人搬离，我都还坚持又在祖地上起了房子，结果为了老赵连根拔起，什么都没了。 哎呦，哎！ 周万东听得直打哈欠，他起安曼这个话头无非是想听点桃色绯闻故事打发时间，谁成想变成了贾桂枝这个老女人絮絮叨叨的忆当年。你跟赵江龙那点破事儿，谁稀罕听呢？贾桂枝愣了半天，自言自语着， 也不对，也不是什么都没了，听过这件事，老赵把我当恩人一样看。我去老李探监，他跪在地上左右扇自己耳光，哭得眼泪鼻涕流一脸，跟我说，桂枝啊，我对不住你啊，以后你要有什么事你吩咐一句，水里火里豁出命去，我都给你办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